好，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祝福我们一下的时间，我们继续的探讨到底什么是罪。这关乎我们如何理解你对我们的恩典，你给我们的福音到底是解决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需要你，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的儿子。就求你祝福我们一下的时间，也祝福我们今天幸福的聚会。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今天是第三章，你们手中拿到的讲义，我觉得应该不会今天一次就可以处理完。这一段里面马克琼斯用的一些概念和用词是比较技术性的，所以我们就试着看为什么他要这样子讲。首要我觉得他在这边处理的就是如果我们想罪，因为它是一个名词，我们就容易觉得这个既然是一个名词，它代表某一个东西、某一个事物、某一个什么，但是正确的来说，这边里面的用词是罪，其实是 nothingness, nothing, non-entity, 无有。等一下我们会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它并不是某一个物质、某一个邪恶的东西，甚至不是某一个恶势力，严格来说。OK? 好，我们先看一下本课的要点还有问题。我顺便一提，那个书已经来，所以你们可以把钱拿给小玉。OK? 下个礼拜开始，我们虽然这份讲义应该还不会完全的说完，但是我们下礼拜就应该就是我大概就不会印讲义，新的讲义出来。我应该还是会有讲义，但是就很简短。那个，因为你们现在讲义是有那个翻译的版本，之后我就不会，因为你们手中都会拿到书。我还没有仔细看那本书，我不知道它的润稿之后，它的修辞之后那个成果怎么样？很好吗 ？OK， 很好，是中文一定很好。我比较担心的是。我比较担心的是有的时候神学上会出问题，因为他们自己修改。认识基督27堂课里面就有几处神学上出了问题，跟我翻译的还有马克琼斯的原意是完全相反的，但是他们会觉得那样，可能他们没有考量到，那是考量到用词上面的优美度，反而就造成神学上面的错误，所以那个方面还没有仔细看。 OK， 好，我们先看一下本课的要点还有问题，就是这边有讲到为什么我们要探讨罪，要认识罪，因为你不认识罪，基本上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福音，你不认识罪，你就不知道什么是恩典。我们在这边一直讲的就是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信耶稣解决，只有耶稣能够解决的问题就是人的罪的问题。Okay. 你所有生命中其他的问题，你都可以在其他的地方找到解决方案，但是唯有信耶稣才解决罪的问题。那你就要问，那到底什么是罪？ OK， 现代的教会，这好像我们之前也提到，但是我想再提到一次，你听现代教会的讲道时常会说不完美，你不要太多想你的不完美，这个不完美，那个不完美，或者我们站错位置了，没有对准目标。可能是他们特别用希伯来文有一个字，就是罪，它的意思就是没有对准目标，就抓着那个，就是罪，就是你没有对准目标，你是一些不完美。你如果只按照我们在这里的领受，如果犯罪只是没有对准目标，站错位置，没有达到上帝要你达到的那个地步，或者没有正确的关系，不管是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我们并不否认罪可能都有这些层面，但是如果罪只是这些东西，人的不完美，你的缺陷，那说实在的，这样子的问题需要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是否有点太严重？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按照圣经的理解，罪不只是你的不完美，你的生命中的一些缺陷，或者你站错位置了，你不了解上帝对你的心意，你没有 不只是如此 ，OK？ 罪也不是某种东西、某种物质，那是什么？等一下，而且我们会探讨为什么以匮乏，这是我的翻译，我不知道书里面翻译是不是这个，用这个 ，OK？ Privation， 一种缺乏，一种没有来定义何为罪。所以什么是匮乏？当时约押讲匮乏 privation 到底是什么意思？而我们说到缺乏都是负面没有的，但是这并不表示罪没有积极的层面，就是罪有积极的层面。但是我们当讲说罪的 positive aspect 积极的层面，这是在讲什么？还有罪的双重性质，这也会提到罪与美善之间的关系。OK。好像这本书的用词是罪是美善的附加品或寄生虫，也就是说你需要了解美善你才了解什么是罪，因为简单来说罪就是美善之缺乏。这个跟圣经所启示我们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和创造人就有关系了，不是吗？因为上帝没有创造罪，上帝创造的好甚好，是美善的。那罪从哪里来？所以罪不是上帝创造的某个物质、某个东西，但却是上帝创造的东西缺乏了那原先的创造。OK， 还有也会谈论到什么是 splendid vice， 光彩的恶行，这是用来形容非信徒、没有上帝的人所行出来的，你不会否认那是好的事。所以神学家会用一个是非常光彩的，却是 vice， 因为那个在上帝的眼中是没有办法得到他的悦纳。为什么这样子？外在的美德，甚至我们会承认许多非基督徒的外在美德好过基督徒的品性，为什么这种事情都不能算是真正的 good work 善行？也会讨论说所有的罪都出于意志，但是可以分成自愿和非自愿的罪。所有的罪都跟意志有关系，所以你不可以说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我没有责任，我没有罪咎，我没有罪责，因为总是跟你的意志有关系的。但是仍然可以分辨什么是自愿的和非自愿的罪。从广义看，从狭义看 ，well， 你的意志怎么这样子看？神学家怎么分辨？当然，非自愿的就不是罪。我们会说，哦，所谓的非自愿所犯的罪仍然是罪。OK， 好，很快的，我们就先看这第一小段罪的本质 ，sin's essence。所以，当我们讲说罪不是某个东西、某个物质。我们用这个用词就是神学里面时常会出现的例子。罪既然不是东西，不是物质，你说这个 essence 你就要很小心。有的时候是 improperly， 非正确的用我们必须用的词汇。OK， 好，我们就看第一段。我们对罪的功效有想法，罪使灵魂生病时，对 OK。但什么是罪？我们如何定义罪，就显明我们如何理解罪。我们的错误是过分关注于实际的罪行，反而忽略了或轻忽了这个事实。OK， 他这边讲说，这个大概是世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时常会遇到的状况。世人会理解，为什么说我是罪人呢？我又没有做这件事，犯那个过错。所以我们必须要告诉人，是的，也许你没有杀人，但是你仍然犯了第六诫命， right？ 所以你知道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生命中可以切切实实的体会的。所以他说，我们时常犯的错误就是过分注重于那个 act， 罪所带出来的实际行为，就忽略了罪它真正的本质，不仅是关乎外在的行为。如果你的一个罪有外在的行为，那就表示你之前已经犯了好几个罪的步骤，每个步骤都是罪，到最后会让你犯出那个罪行。他这边讲说，罪就是违背上帝。我时常听人讲到，如果他们讲到罪，他们会 struggle， 就是 很挣扎要定义到底什么是罪，就像我之前讲，你的不完美啊，没有对准位置啊，没有达到目标，没有站在正确的位置，没有。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很简单，不是吗？什么是罪？凡违背上帝律法的，就是罪。我想你们也听得出来，为什么这个很难？如果你想要人来你的教会，吸引一个吸引人 winsome gospel。一个可以吸引人、吸引许多人来、欢欢喜喜的来上教会的福音，你直接告诉说你们都是罪人，你们都违背了上帝律法，这个应该会，叫人有些讨厌，会冒犯人 ，right？ 所以 ，anyway， 所以如果是罪总是违背上帝、违背上帝的律法，就不仅关乎行为了，你的心智可以违背上帝，我们的心智情操。与上帝为敌就犯罪，就是罪人，就是上帝的敌人，所以也涉及 inclination 倾向和我们的欲望。不管倾向和欲望可否带出实际的罪行，我们在上上的那堂课关于同性恋议题的那堂课，我们就花很多时间讨论这个。对，同性恋是罪，不表示说你实际有罪的性行为。同性恋性行为你才犯这个罪，这包括打从你心里你的倾向、你的意志、你的欲望，那个都是罪。 有些人错误的认为罪是一种侵入我们生命，而且会玷污我们的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外来的物质，我们的用词很容易给我们这个印象，也无可厚非，因为罪确实占据了居住并感染我们每一个人，但罪并非人性的本质，也不是某种物质。但那什么是罪？犯罪是什么意思？我们需要为我们所拥有的倾向负责吗？这个跟之前我们的那个系列同性恋系列就有关系。我们有的倾向是自愿的还非自愿？我们不仅身为罪人，也是圣徒。因此这些问题关于我们如何认识自我与如何认识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就非常的重要。好，这一小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OK 吗？ OK， 好，那我们就看下一段 privation 和 positive inclination 匮乏与积极的倾向这一段，我觉得马克琼斯把它变得非必要的复杂，但是我试着解释。我先问，就是你们应该都有拿到讲义也读的这一段，我就讲这一段两个部分来定义最匮乏还有积极的倾向，你们有什么问题？也许就是从不懂的或没有办法了解的先开始讲，会比较简单。大家明白马克琼斯在这段讲的是什么吗？OK， 首先要处理的就是罪如果不是一种物质，那它到底是什么？或严格来说，你应该说罪到底不是什么，听懂我意思吗？它是一种匮乏，匮乏本身就是以负面的方式定义的，你缺了什么东西，它没有什么东西。 OK， 但是你不能只以缺了什么东西来理解罪，因为罪也会有积极的层面，就是会带来积极的倾向。因为你缺乏了，所以导致你有另外一个倾向。你本来是全心向善的，全心 towards God， 向上帝而活的，但是你如今犯罪了，你缺乏了那个什么原来的公义、圣洁和知识，你现在有另外一个倾向。你不能说你只是缺乏了那个，就回到中立的状态，这个很重要。反而是你不只是缺乏那个，你 因为你的那个缺乏，所以你有另外一个积极的倾向。主要的是讲这个，那这中间有一些 mere privation 完全的匮乏，单纯的匮乏，单纯的缺失，我不太确定需要特别解释这个，或者你们觉得有没有什么？他这边最后倒数第三行字，他说这种匮乏不是某一种，这种匮乏所带来的倾向 inclination 也要很小心的定义，因为它并不是某种真实或 physical 真实意义上的积极的倾向。什么意思？为什么他要这么讲？那个夸胡里面有解释，但是我不知道解释是不是清楚。因为任何事物，如果它是某一个东西，它都是什么？我们这是上帝创造的，因为凡是的都是那自有拥有的上帝创造的，所以你要说它是某种积极的或成为某种东西，到最后你会遇到一个神学上面的问题，也跟圣经启示，那上帝创造了一个最邪恶的东西。OK， 好，所以也要是的，是一个积极的正面的一个东西，不只是缺乏某个，但是你不应该说那是一种 physical 实体上的倾向。OK， 所以他这个积极，特别是指逻辑意义上的积极。也就是说他强调人会行出这样或那样的事，因为你的缺乏，因为你的匮乏，因为你不再有窄义的上帝形象，就是缺乏了上帝创造去赐予人的圣洁公义与知识，所以你会行出这个事，行出那个事。创世纪六章第五节，那个时候人整天所想的都是邪恶的事。 OK，好，下一段。 我就想到那个小李问答里面，他对于十诫有一个消极的禁止跟积极的，就是说你要和上帝的诫命，其实不是只有不做什么， 也要做什么。 所以他那个概念有点像是这样的逻辑吗？ 有一。跟这个是有关系，我们今天的这个段落也会处理到这里，稍微处理，不会直接处理小要理问，首要是大要理问答，大要理问答讲的最详细，但不会，但是跟那个有关系。OK， 有其他问题吗？ 恶，负面行恶的，所以还是不是有一点不一样？ 对，相关可是不一样。这里所讲的 positive 并不是，当然不是伦理上的积极，伦理上的正面，伦理上的正面好了 ，positive 也不是物质上的积极，因为你要说是物质或生理上的积极，那你就是那是上帝所创造的，而是缺乏上帝所创造的，所产生出的这个倾向。积极的去行恶，之前是积极的行善，现在是积极的行恶，也只能积极的行恶。 OK， 好，我们就继续看下一段。所以 Goodwin 在这里所讲的 那一句话，神起初在人身上创造一切公义和真正圣洁之完全和彻底的空虚和匮乏，这个就是罪，缺乏了上帝原先创造人的所有的公义和圣洁，真正的公义和圣洁。这公义和圣洁是上帝律法所要求的。其次，一种积极的犯罪倾向违背凡属于恩典的各种事。 就是任何上帝律法所禁止的事，上帝律法所禁止的，禁止是负面的用词 right？ 但是我们现在却是积极的去做上帝所禁止的事。而积极的罪恶可分为两部分，它怎么两部分？心智上对于属事属肉体的任何罪恶的事物过度的欲望，也敌对上帝与圣洁。所以你可以看到他 Goodwin 在这里又把那个 positive inclination， 你可以说积极犯罪的倾向，又分为再仔细的再分成两种。一种就是我们的心智是积极的爱世界，另外一种，其实我认为你可以把它分成，你爱世界你就必然敌对上帝，你不能同时服侍两位主，你不能爱世界又爱父，爱世界爱父的心就没有了等等。以这个来说的话， Goodwin 是把它分成两个层面，但是我会认为那就是，那也许你可以认为是一个现象的两个反一个铜板的两面。哎，你爱世界，你就是与上帝为敌。这是圣经的用词。所以这个积极犯罪的倾向，你可以仔细，就是这个犯罪的倾向是，你的心是倾向世界的，你的心也是敌对上帝的。OK， 所以基本上这样子来讲话，不止关于缺乏什么，缺乏公义，缺乏圣洁，还牵涉还有关于不义的倾向，就是导致人会对一位圣洁公义全然美善的上帝，做与他为敌人。 OK， 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节吗？是二十八节，我总是忘记。我们原来是什么？行为邪恶，心智与上帝为敌的人。OK， 在信耶稣得救之前，所有人都是这样，心智邪恶，行为邪恶，心智与上帝为敌的人。不管你的行为，你的心智都是与上帝为敌的人，没有例外。你不是处在一个中立的状况。OK。这边就讲到了，所以基督教的圣洁的伦理，我们的标准好了，了解真正的义的反面是罪。OK， 这个罪就不仅关乎，而且义不仅是关乎不作恶，还要行善。你不犯这个罪，不犯那个罪，不表示你就是义人。简单来说，你没有犯罪，不表示你就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就蒙上帝悦纳好了，在上帝面前得以称义。你还要积极的行善。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不止不要偷窃，还要什么？努力的工作 ，right？ 那边还有讲到什么？有谁可以翻开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OK， 这边不要说谎言，弃绝谎言，但是不止不要说谎言，还要什么？ 说 实话。OK， 请。 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谈论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庇护。 OK。 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 所以偷窃不只是不要再偷窃，你还要工作，然后你还要分给那些缺乏的人。之前你是从人家身上偷东西，现在你是要做事好分给人家东西。所以 OK， 这个是基督教的伦理，不只是关乎你不可以做那，你不应该做那个，还关乎 不做这个就表示你要做另外一个、right? 所以这个就跟缺乏和积极的层面有关系了。之前是积极的行义，现在是积极的犯罪，但是重生得救的人则应该有这个另外一个倾向，就是积极犯罪倾向要变成积极行善的倾向。这之后应该会再提到，但我们继续看下一段。罪是一种倾向，可能是违反上帝律法的某个作为，说谎或者无为，没有作为 omission， 就不说真话，不做见证，不要做假见证那段的大要理问答。我建议大家回去看，我忘记是100多少问西敏大要理问答，我觉得那讲得非常精彩，就是不要做假见证，也当然就包括不要说人的坏话，不要，但是积极的层面我觉得讲得非常精彩，也是我们不多想到的。当有人被其他人陷害污蔑的时候，基督徒有责任要站出来为他说话，那是第九诫命的积极的层面。 OK， 好，Bavinck 他自己对罪的描述值得我们注意，所以其实是有一些重复之前所提到。巴文克说，我们不应该理解或形容罪为某种存在的事物 OK， 或某种存在事物中的东西，你身上的罪好像是一个东西，而是一种缺乏、匮乏、美善的缺席，缺 absence， 但这也是软弱，也是失衡 OK， 或者失序，你也可以我们用那个同性恋课程那个用的用词。正如失明是一种匮乏，失明是什么？你看不见，你失去你的视力。Jeremiah Burroughs 巴罗夫说，罪，这个就是这就是我刚刚讲到的那一段，罪的邪恶是一种无有。凡存在的事物都有一些美善，因为神存在。其实这个背后的神学的基础就是，凡事的、凡存有的都是上帝所创造。Right? OK， 因为它出自神，而罪是一个非实体 （non-entity）。是一个不存在的 non-being， 它剥夺存在，但是本身并非有任何的存在，是一种巨大的不法奥秘。即本身它虽然是非实体的东西，却有如此强大的效力，可以造成天下大乱。OK， 这个就是可以说是罪的奥秘吗？它不存在，但是它就可以造成这么大的影响，以至于上帝儿子必须要实际的成为人，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才解决这个所谓 non-entity 所带来的问题。接下来这一段也是，罪是美善的寄生物。你们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说？如果没有美善，你根本就没有缺乏美善，就所谓没有罪。你懂我意思吗？是这句话的意思。他吞食上帝的创造，他操弄美善的事物，他扭曲、歪曲、破坏、毁坏并破坏它。所以这是这几个英文字，我就是想办法用不同的中文把它翻译出来。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修得更美。因此，就理解罪的问题来说，缺乏公义的匮乏，只讲了一半的故事。就是我们刚重复在讲，你只说他缺乏什么，负面的还不足够形容罪，还不足以理解罪，因为他有积极的层面。所以就像我刚刚所提到，你缺乏这种东西并不表示说哦，你现在不好也不坏，你处于中立的状态。你缺乏了圣洁公义和知识，你就必然有一个另外一个积极的倾向，那是倾向恶的。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正解 OK 吗？ 所以如果罪没有依附在美善或是创造的原因上，它其实就是 因为我们根本就 没办法去 看到这个罪。 所以你要讲这个其实有点悬，你没有创造你怎么谈论罪？ 对， 对对对对。所以罪用另外一种方法来理解，罪是违反上帝的律法，或者你可以说罪是美善的反面。但是你注意，神学家并没有直接用这样子的用词，因为你说罪是美善的反面，就表示因为美善是上帝所创造赋予他的受造物的，但是说反面就表示好像有一个对立的那个东西，所以严格来说你不应该这么讲。所以用这个匮乏、缺乏、美善的缺乏，所以你当讲到罪的时候，你一定要从美善来定义，负面的定义罪。这就是为什么。OK， 接下来就说，如果你说罪是某种物质或某种东西，某种不管是物质的或者属灵的一种实体 substance， 那你就必须说上帝是罪的起因，因为任何的实体都是上帝所创造，没有一样不是上帝所创造。OK， 或者你就必须说，那你不要上帝做罪的始作俑者，那你就说罪不是上帝所创造。那你面对另外一个问题，那有些东西不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从哪来？起初上帝创造世界，创造 cosmos， 所以这是你会遇到问题，所以这两点都是不成立的。所以你不应该说罪是某种实体 substance， 不管是物质的实体还是属灵的实体。这边又用到另外一个神学上的概念，这种匮乏并非是 negation 否定。我觉得这个还好，我觉得不需要太 OK。 鱼不说话是一种否定，但是人不能说话则是什么？一种匮乏，因为人本来是有说话的能力的。所以人如果某个人如果不能说话，他是缺乏匮乏说话的能力，并不是说他原来就不能说话，像鱼一样。哎OK， 我觉得是有点有趣。神学家会做出这种分辨都一定有其目的，不是因为他们太无聊或时间太多，一定是某个神学议题或某个争议，通常是在争议之中所发展出来、讨论出来、归纳出来的。顺便一提，就是我最近读一本书，那本书的每一章都在处理某一个神学议题。处理神学议题其实就是总是在争议的状态之中 polemical 所做的神学 theology， 也就是说因为争议，不管是亚米念和改革中，不管是这个或那个所发出来的争议，我们的神学，我们今天所领受的神学，就说改革中神学好了，我们手中的信仰告白、信仰准则等等，你甚至可以笼统说都是在争议中所产生的产物。你也必须说，就是上帝在他的恩典和护理之中，乐意他的教会用这种方法使用属灵的分辨能力，分辨出何为真理。对，所以尽量我建议是尽量不要对讲道的人说，你就不要批评，或者你就不要讲这个问题，你就好好的传讲福音就好了。认知我们现在所领受大部分福音，甚至在圣经里面，许多是在争议中所产生的。OK， 即使我们说罪是一种匮乏，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用行为来形容罪。哎，怎么说呢？他用的是一个骨折的人走路的。骨折的人，受伤的人会走路，但是那种走路，它是一种行为，是可是是不是是非正常的？ right, 是在受伤害的、软弱的、缺乏健康的状况之下所做出来的。所以以类比来理解罪。Okay. 所以他会说罪的人、犯罪的人、罪人 也有所行为，但这行为、是走向他的刽子手，走向死亡，走向灭亡。所以以此来说，我们当然可以说 罪有所行为。认知虽然罪本身并不是一个实存，但是 是有行为。 OK，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六到九节，用软弱、不敬虔 ，OK， 和合本的，我不知道这个译注有没有他们有没有收录在书里面。那个同一个字翻译成罪人 ，OK， 有哈有收录 ，OK， 好 ，Good。你注意，如果翻译里面有译注，那就不是原来的马克琼斯，那是因为那是我把它加进去的，因为可能是翻译上面有需要这样子和合本的问题，所以，所以可以用软弱，可以用不敬虔来形容罪 ，OK， 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下一段我想请有书的同学，这句话，但我们天生也是没有神的，这句话保留进去吗？ OK， 这个我就希望他们帮我修一下。我现在看这个，we're by nature also godless， 应该我觉得啦，也许这个我可以翻译的更好，但那也会有问题，就是不敬虔的 ，OK， 因为 godliness 通常是翻译成 God 上帝 godly 上帝的 godliness 上帝的什么什么，那个中文翻译通常是敬虔，所以没有神的，也许我可以翻译就是不敬，我们天生就不敬虔，这当然是指什么堕落的罪人 ，right？OK。但你也可以说我们就是没有上帝的人，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用词，我们本来是没有上帝、没有盼望、与以色列诸约之外的人，也可以了，我觉得也可以了。但是没有神的，有时候听起来说我们天生就没有神的 ，OK， 也可以了 ，OK， 活在世上没有盼望、没有上帝、没有等等 ，OK， 好。罗马书称没有得救的人，世上的恶人为不敬虔的人，不敬虔的罪人，他们不仅是缺乏公义，而且以邪恶取代之的人。OK， 我们疏离上帝与他恩典的生命，这使我们属灵无能，属灵无能，而敬虔就是在我们灵魂中拥有上帝的生命，充满来自上头的美善，不敬虔就是没有上帝也没有盼望之人所处的贫乏状态。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我们就继续看下一段。那些在 spiritually impotent 属灵上无能的、缺乏上帝能力的人，也只能够成为罪人。大家同意知道这句话吗？你必须要同意。可是好，让我们承认，实际上你看，你没有信主的家人，甚至是你的父母，甚至是你的儿女，你知道他们是这样的人，但是你在情感上，你在真的吗？有这么糟糕吗？以至于这个跟我们的生命就有切实关系，以至于当我们传福音给他的时候，应该没有那么糟糕吧，所以我就不要传那么严重的福音。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正式看待所有人，只要是在基督以外的人，就是无可救药的罪人。 我们很难这样子看人，尤其是看我们身边的人，以至于我们无法对他们传他们需要的福音。匮乏导致罪，而罪会败坏人，他绝非无所事事。不是说你缺乏一个东西然后你就处于中立状况，然后就 OK。 反而这种匮乏是充满活力的，不义取代应有的公义，我们性情的败坏取代了美善缺席的真空。所以美善缺席或你没有美善，并不表示再重复，是一种真空。今天我们讲到跟这有关系，为什么魔鬼可以进到犹大的心里，进去犹大的心？为什么是犹大？七个乌鬼被赶出去，在污水之地晃来晃去，然后呢，没有地方去，他去哪里？回到原来地方，因为原来地方什么？打扫干净，空无一物，一样的概念。所以人得救不只是除去罪，还要什么？披戴基督。 OK。 所以保罗会说，身为罪人，我们天生就是上帝的仇敌，所有的罪最终都得罪上帝，罪引导我们偏离神，又同时叫我们与他为敌，使我们成了他的仇敌。所有在基督以外的人，没有神的罪人，就是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我记得原来的希腊文，我不知道是有因着恶行吗？反正就是恶行，行为邪恶。我记得直接翻译就是与上帝隔绝，行为邪恶，心里与他为敌。不是因着恶行，所以心里与他为敌，而是行为就是邪恶，心是与上帝为敌。Okay. 最后一段。这边 这三小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还蛮重要，跟我们实际生活还蛮重要。就是叫我们要确切的认知。不信耶稣的人，我们都知道他是罪人，但是我们比较少愿意去正面的面对这样的罪，让他们处在一种何等可怕的状态。你不信的配偶，他们是上帝的敌人，在这层面上来说也是你的敌人。 OK， 但是他却是你的配偶，应该是你世界上你最爱的人，你在他面前该如何活，该如何活出敬虔的样式，该如何感化他让他能够听福音，这应该是你最迫切的问题。你最迫切的问题不是如何跟他好好的相处，如何不要得罪他，好好相处不得罪他，让他慢慢的安安静静平平安安走向灭亡。 Yeah OK。罪的双重性质也可以贴切形容罪之无为。无为乎疏忽 omission， 你没有做的事，你没有做你该做的事，和有为 commission， 你做了你不该做的事。罪罪行要不就是你没有做你该做的事，要不然就是做你做了你不该做的事。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慧婉和秀恩姐有提到的，就是诫命，任何诫命，诫命通常是以负面的方式表达，但是你不要以为只有负面的禁止而没有积极正面的要求，总是有。从罪的本质，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是如此。你不只有匮乏，你还有一个积极的倾向，不是积极的倾向恶，就是积极的倾向善。所以不可谋杀的命令，同时要求要我们维护生命。这个在大药理问答，我再次强力的推荐大家去看大药理问答如何阐述实践。对，我们 当我们看到有人需要我们帮助而不伸出援手帮助他，我们就犯了杀人的罪。就像这边讲到那个看到蛇祸而没有积极的伸出援手。 OK， 无为的匮乏对我们的灵魂来说是致命，致命的，因为我们在各种情况之下必然以某种方式行事，只不过我们无法有我们受到该有的样式。更糟糕的是，我们以神所禁止的替代对神该尽的义务，就是我们没有做我们该做，反而做我们不该做的，行出正面的行出与他命令相反的行为。我们在母腹中受造的时候就污染我们的原罪，就此违背上帝的律法，因为从一开始就匮乏缺乏上帝的律法所要求的原始的原来就有的公义。 OK， 这一点就开始就会影响我们那些只在意识中意念之中却没有实际罪行的罪。对此我们之后会有更多的讨论，而且我们之前在上那堂课已经有很多的讨论。 OK，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我们今天就看到这边 OK 吗？好，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这样课学习让我们越加认识越加明白何为罪。罪并不是一个实体，它乃是美善中的匮乏。求你帮助我们，你的圣灵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越加在这样课当中有所领受，也保守我们今天主日的敬拜以及台上的讲道，也保守还没有到的会员们他们的脚步。感谢你，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